Podsafe 音乐特区第五十集。 Myself a blue canoe, and I floated like a leaf, dazzling, dancing, half enchanted in my mind.Feeling restless were my eyes, insane they took the paddles, my arms the paralyzed. So where to now, St. Peter? If it's true I'm in your hands, I may not 各位你哋好，又系 Podsaf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 即系，讲到乱晒头。咁咧，啱啱听过嘅系 M Wilson 嘅 Where to Now, St. Peter。听到呢首歌嗰时，如果你有听开近呢二十年嘅欧西郎嘅曲的话，我谂你会认得嗰把男声好似好熟口面啊，好熟，即系唔知喺边度听过。估系边个？ 估唔到咧，嗰個係 Elton John 嚟。呢首歌真係一首好奇怪嘅存在嚟，就係咧。Ann Wilson 是一個在70年代已經出了道 的女歌手，就一直都是在樂隊裏面、唱歌和、彈樂器、都算是博有名氣、在香港應該不是那麼出名，但是呢就在美國那邊都叫比較出名、她新近錄了一隻新碟，就、即將會在下個月推出的，但是很奇怪地呢，就是他的、個唱片公司呢是不知道在哪裡收到風話有個有一塊東西叫做 PMN 啦，即是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啦，跟住呢就將他的兩首在這隻碟上面的歌丟了上去 PMN 度。最奇怪的地方呢就是當然就是、有、Elton John 和 Ann Wilson 合唱的這首 Where to Now St. Peter 啦，仲要個 timing 係最奇怪嘅，就係咧啱啱 Elton John 先至喺度疑惑緊話 internet 影響到個樂壇，然後跟住話最好咧就可以試下將個 internet cut 咗佢五年，睇下會唔會對個樂壇有啲咩幫助。跟住佢就有首歌變咗 positive 啦，雖然半首啫，咁但係都叫做係有佢份啦。咁世事咧就有時就係荒謬得咁緊要啦。咁咧啊，你今集個題材呢其實某程度上就是圍繞著這類東西，就是究竟什麼是主流，什麼是不是主流呢、究竟我們現在 是一個怎樣的，即我想我沒有說得那麼深，其實善識其實就是說、究竟你想聽主流的東西，還是、想聽不是主流的東西呢、又或者究竟其實我們是否需要把東西分得那麼清楚、我希望用以下的歌去、sort of 帶出這個訊息啦。但是我自己當然 你能夠明白到，就是 我現在在這做這個節目，我做了這麼多集，我說真的也都說到一件事，我已經做到第50集了、拍張苦苦不用了，我也不覺得是什麼特別的東西，雖然、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做到50集的東西出來，老老實實這件事我都覺得有點奇怪、這一件、podcasting 這件事搞到兩年都接近頭了，不過當然未有啦，但是、年齡怎麼都有了，我是05年開始嘛、到現在已經差不多兩年了，都算是这样了，虽然其实实际上只是好像变成拉云的数字是隔一个礼拜做一集节目这样，但是、都算是挺好的，都叫 keep 到了。我也都很肯定地告诉你们，就是说我现在做的东西一点都不主流、有人介绍一件事，即是 我未必有人访问过我，即是除了、其实讲真的有人访问过我的、如果你们有听开、开台的节目呢，即是這個、Open Radio 啦，我一陣報翻個 link 俾你哋。咁就曾經、開台嘅其中一位負責人大佬電波係喺佢自己嘅節目呢、這個 Blogger Cafe 度係訪問過我嘅。雖然咧嗰排我係冇特別、提翻出嚟啦，咁但係、如果你想知道、我喺即其實我想你某程度上如果聽開我的節目都大概知道究竟我在搞什麼了，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我自己對 Positive Music 以至其他即現時樂壇的 idea 的話呢，如果你覺得在我節目都還未聽過的話呢，你可以試試 去找回那一集節目來聽的、show 的 number 我都要 check 回才行，有人告訴你們聽。那呢 anyway 閒話小題，那繼續跟住我想播嘅係呢個近年都啊唔係近呢一年喺呢個 Positive 界都叫做相當之活躍嘅歌手 Howard Jones 嘅新排台歌啦。咁其實點講咧？佢又係主流音樂嘅歌手，但係又係因為見到Podcast 同 Positive 呢樣嘢嘅誕生，即係令到覺得。利用這個媒體來去做宣傳也都不是一件壞事，所以就、跳了進來這個圈，就大家都開始即認識到這個人。 新一代的啦，即係老比較老牌的樂迷就應該會知㗎啦。咁但係我哋作為一啲比較年輕一啲嘅歌迷的話咧，其實Howard Jones 嘅歌係好熟悉，但係又好唔熟悉嘅一種存在啦。咁我跟住要播嘅係佢嘅呢一首新歌《Just Look at You Now》。咁請大家欣賞。What's up？ 哎呀，又彈跳。 啱啱播完嘅系 Black Lab 嘅 Learn to Crawl， 咁呢首歌咧系收录喺呢个蜘蛛侠第一集嘅原声大碟上面嘅，系其片入边嘅其中一首插曲嚟嘅。咁我谂 Black Lab 嘅例子其实同之前嗰两位主流歌手有少少唔同啦。咁佢嘅情况就系由主流做咗一段時間，然後跟住直情被主流踢扯，然後跟住逼上梁山走咗去獨立音樂嗰邊，然後跟住而家調翻轉頭走翻入去呢個主流媒體度啦。因為除咗 Learn to Crawl 之外，咁其實Black Lab 嘅歌係都有喺其他嘅媒體度出現過啦。咁近年亦都開始受到主流媒體嘅注意啦，當然係英美嗰邊啦。咁亦都啱啱喺上個月係佢哋推出咗一隻數碼 single， 數碼 album 係佢哋為呢個 Transformer 即係變形金剛電影嘅作嘅一首致敬歌嘅混音大碟啦。咁嗰隻歌好有趣嘅係basically 係佢哋覺得原本嗰首主題曲係太過垃圾啦，所以咧佢就再作咗另外一首歌係自己唱變形金剛嗰個 idea 嘅。咁咧然後跟住佢哋就做咗一紮混音版本，然後跟住就輯集咗成為一隻download 嘅數碼大碟啦。咁佢哋嘅情況係即係幾有趣嘅，即係主流搞做主流歌手做下，跟住搞到連唱片公司都執埋粒，跟住搞到佢哋係要同唱片公司搶翻嗰個 right 翻嚟，然後跟住走向獨立，再跟住被人再發現翻，然後跟住再走翻入主流。咁變咗個界線其實有少少模糊啦，即係究竟乜嘢係主流，乜嘢係唔係主流嘅，係你唔知嘅。其實有時at the end of the day，我想如果在這個樂壇來說，其實在外國的樂壇來說，香港就沒得說了，你不用說了，那些算吧，你不是主流就不是主流，是主流就不會回得到不去主流那邊的，那外國有一點不同。那接著呢，剛才我播的三隻歌都是即 sort of commercially available 的歌，那跟著這三隻呢就有點不同了，就是因為是我一貫喜歡的 Positive 歌啦。咁點講？某程度上你話佢主流又得，你話佢唔主流都得，因為根本上呢三隻歌都係一開波就係 Positive 嘅，亦都應該跟住我播呢隻唔係 Positive 嘅。不過嗰位歌手係一個基本上是跟 Positive 分不開的歌手，歌手就是 Mike Errico。 而這首歌我之前都播過的了，也都希望大家聽完之後都會喜歡，就是歌名是 Free。 They sent me here to restTo get the weight off of my chest while they work 9 to 5, cheat on husbands and wives and tell me I'm the one who's depressed, and I'm left to define what's insane to the same folks who jailed Galileo and explained him away. They, who are we, who are wondering which one of usIf they're smiling stark naked, sometimes it's just wiser to compliment the cut of their clothes. And no, they define what's insane based upon what makes them look goo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y, who are we, who are wondering which one of us? I'm up for review in a month, and I'll watch them drink water from crystalline glasses. They'll sit and stare like smoke-damaged chairs round a smoldering pile of ashes. And I'll try to define what's insane to the same folks who consistently killed those with something to say. They, who are we, who are wondering which one of us is free? 聽過的 Rachel Fuller 的 Shine， 其實我經常覺得呢、主流不主流都不是一個最主要的問題，其實、我想每個人最重要有自己的獨立思想就已經很夠。其實又再反過來想，如 如果你而家坐喺度，无论坐喺度、企喺度、行紧，你听紧我呢个节目都话，我谂你某程度上都识得自己谂一啲嘢噶啦。因为我唔系好信一个人盲摸摸可以摸到上网，跟住摸到嚟呢个西，跟住识得点样去听呢个西上面嘅节目。唔系盲摸摸噶，你一定系 technically 有识得某啲嘢，然后跟住你先至会识得摸上嚟啊嘛。起码你识上网啊，起码你屋企有部电脑啊，起码你都可以将呢个节目，无论你系即刻听好定系 download 落嚟听好，你都起码有途径去做到呢样嘢。咁所以你肯定系我唔敢讲你会对主流嘅嘢有不满啦，但系我亦都够胆讲就话。你肯定，如果而家你仲喺度听紧嘅话，你肯定会系 open mind 到一个地步，可以接受一啲唔系主流嘅嘢。而 podcasting 好明显系极不主流嘅，如果喺香港嚟嘅，咁所以我谂你都稍微会知道咩叫唔主流，其实问题不大啦。不过我其实好希望嘅就系话我哋可以将呢样嘢去宣扬开去，唔一定要令佢成为主流，但系起码令佢成为一个 viable 嘅选择，即系一个可以接受或者可以 competitive 嘅选择。去同所谓嘅主流媒体去竞争啦，因为主流媒体老实讲句，而家你睇到嘅系咩？一啲垃圾湿嘅杂志，一扎自我审查嘅报纸。一集自我審查的電視台，一集沒骨氣的電台包括香港電台在內。這些我的 opinion， 但是我會覺得就是說與其望著一集這樣的東西，而我們在外面有另外一個選擇，就是我和我的 fellow 的 podcaster 或者 blogger 或 whatever whoever 都好，是offer 一個可以跟主流去競爭的媒體出來的話，其實是一件好事來的。我不相信每一個在這裡寫著 blog 或者每一個在這裡做著 podcast 的人都可能，即不相信他們每一個都是這麼有大志地去想著想做一些做回事業，想著說即擴闊過每一個人的即擴闊空間啊，帶來另外一種的競爭啊 whatever 這些，但是有好過沒有。所以为什么我现在还坐在这里50集之后花了我想不知道多少钟头去做和去制作 back-end 的东西、安排 upload、写 show notes、出去跟其他的同业可以这样叫，即是我不会说好像某位 blogger 这样说用什么界来说啦，咁我會講係同業啦，即係界別係未形成嘅，我哋只可以叫自己做同行嘅啫。去溝通嘅時候，其實全部呢啲都係花時間嘅嘢。講真嗰句，我呢年紀係差唔多兩年時間係花咗好多時間喺我個 website， 花咗好多時間喺我哋嘅節目度。雖然仍然係咁，即係我 website 仍然係咁入啦。亦都其實應該係時候要再花多啲時間去執下執佢啦。咁但係。我 so far 是我连 essence 都冇装，所以我一个品都冇落过袋嘅。我一路系不停咁样使钱嘅，其实我要咁讲。咁点解喺度做？其实我 so far 系想做一啲嘢出嚟，系真系俾大家有一个 option 咯，等大家有多一样嘢去选择。咁亦都正如我早几日啦，听到一个夜间嘅电台嘅音乐节目，我听完之后同同行嘅人讲。有冇搞錯啊？咁渣噶，我租做得好過佢啦。咁我唔會走去電台做節目，但我亦都唔會覺得電台嘅節目好聽咯。起碼可以咁講。咁所以我坐喺度就希望做一個節目係可以同電台競爭嘅。暫時未得，但係有機會。如果大家仲支持我咁樣去做的話，繼續留低聽我嘅節目啊，留低聽我帶俾你哋嘅歌。咁送上今晚最后一只歌系 Jeff Smith 嘅《Not on the Radio》，我谂同今集我个谂法同埋我所想表达嘅嘢都相当之贴切嘅，请大家欣赏。 Somebody told me you're in San Francisco. They said you're working in a box, yeah, a cubicle. Somebody told me that you're not on top of the world. You're probably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with your earbuds jammed so deep in your ear, yeah, you're going deaf. You probably found this little MP3 for free. Virginia, we can make it on our own, and we're doing just fine. I can't afford your record, but it's out of sight. Well, you can play this, but not on the radio. I made this, but not for the radio. Hey now, switch off your radio. 多謝大家聽了這麼多集，無論你是哪個 position， 即無論你在什麼時候加入都好，我都很感謝你們繼續聽我這個節目啦。希望還有繼續有50集，到100集的時候才大大地這樣慶祝啦。就今晚的節目又到此為止啦。今集的除了第四首歌之外，所有歌曲所有其他歌曲都是在 Podsafe Music Network 度有得 download， 唔係冇有得 download 咯。其實你唔係 podcaster download 唔到啊，你可以喺嗰度聽到呢啲歌啦。咁就如果想聽嘅，請去呢個 music.podshow.com 度搜尋呢扎歌曲啦。咁我嘅 website 就係 psmsal.com 啦，我嘅 email address 係 psmsal@gmail.com。咁就如果有興趣留言的話， email 給我好，去我的 website 留言都沒問題的。那就下一集再見啦，那就邁向第250集的路途啦。那請大家繼續留意我這個節目啊，拜拜。